词语：招待、 招待、 客厅、 客厅、 机关、 机关、 单位、 单位、 上班、 上班、 迷、 迷、 请教、 请教、 入席、 入席、 拿手、 拿手、 从小、 从小、 鱼香肉丝、 鱼香肉丝、 辣、 辣、 辣椒、 辣椒、 家、 家、 发财、 发财、 素炒土豆丝、 素炒土豆丝、 味道、 味道、 相当、 相当、 有两下子、 有两下子、 糟、 糟、 耽误、 耽误、 过意不去、 过意不去、 平时、 平时、 热闹、 热闹、 老两口、 老两口、 留步、 留步。